这永远都只是我心里的颜色。你们喜不喜欢的，我都喜欢的，还有些习惯我留着，总送不走。 惜心给的太早，亲手的太晚，我不怕回忆，就怕大海将一切埋葬。我在爱的泪水退步走的海岸，眼看潮水来我淹没整个沙滩，只想等到天一亮，站在风里大喊，也不必去回忆我眼中的泪光。我的爱的泪水挥不走的海岸，放在心中深处最后一些希望。我这里给的项链抛向远方，你再不会回到这地方。